今日我哋嘅正道嘅经文咧，就系喺《生命记》十六章十八至到十七章嘅二十节嘅。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咁我哋好高兴咧，我哋仍然系有阿梁永士牧师喺你当中去正道。佢今日正道嘅题目咧系各知四围，将时间交俾梁牧师。 好，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哋好。咁其实好开心咧，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嚟带去敬拜神。特别刚才在敬拜的时候，那首的歌是很触动我的心，愿意神的公义能够早日的降临。我看回我四五月的时候跟大家就刚母亲节嘛，就讲母亲的叮咛，大家还记得吗？好了，上个月就刚刚是父亲节，我就讲了子赤危情。我没有想过原来七月呢已经要讲什么呢？那我原本是想着讲路加福音的，不过后来才知道，哎呀，是的，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是吧？其实7月呢对香港来讲都是有几个周年纪念啦。咁高不高兴就由每人不同的体会，因为是刚刚中国建党100周年，但其实是101年的。咁大家上去探索一下啦，真正其实不是100年，是101年的。好啦，咁第二呢就係香港亦都回归咗24年啦，7月1号回归嘛，仲有国安法立咗一年啦，啱啱。咁嘅时候即係每一个人对呢一个嘅即係周年呢究竟佢點样睇呢咁样。咁有唔同嘅体会。咁我自己又諗緊一个国家强盛係好在乎佢嗰个军备係几劲啊，有几多个核子弹头啊，或者他那个即是维持维稳部队是有多少的费用呢，这样是不是这样代表了个国家强盛呢？我绝对相信不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课题，就叫做各知四围。这里呢就要即跟大家讲讲，就不是好像过去那些讲道这样，是好像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应用，但我们都要去看的。特别好少人嚟带去睇嗰个嘅生命记。好啦，一个国家佢富强，中国人好强调就係有各知四围。咁好多人都话我都已经有三围㗎喇，就唔係指你嗰个胸啊腰啊同埋嗰个臀部。咁啊喺香港有一个嘅好大嘅政党呢，啲人都赞赏佢㗎，佢係有礼义廉嘅。咁啊呢一个嘅政党。咁啊但係各知四围系乜嘢呢咁样。大家就記得就是禮義廉恥。以下呢就是一個的古文，不是粗口來的。各有四圍，一圍則傾，二圍則危，三圍則福，四圍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福可喜也，滅不可復錯也。那這個呢是出自《管子·牧民篇》的。那呢就何為四圍呢這樣。大家听我读落去咯，因为冇打 PowerPoint 咯。佢话一若礼，二若义，三若廉，四若耻。礼不逾志，义不自尽，廉不避恶，耻不从往。故不逾志，则上位不安，即系上位安不自尽。民则无考俗，不避恶则行自存，不从往则邪事不生。咁啊，大家唔知道我讲紧啲咩噶啦，系咪先？咁样咧就好，我用翻广东话咧去描，佢同大家解释。佢国家有四种围系住好重要嘅要素，如果缺咗一围嘅话咧，咁呢一个国家就会倾斜噶啦；缺咗两围嘅话咧，国家就会危险；缺咗三围嘅时候咧，国家就会倾覆；缺咗四围咧，国家就会灭亡。佢话倾斜咗，你可以扶翻正嘅。危险可以挽救，倾覆了可以再起翻，只有灭亡那就不能够收拾了。那么什么叫做四围啊？一就是礼，二就是义，三就是廉， 第四就是始，所以礼义廉耻被称为国之四维。如果有礼的时候呢，人就不会超越应有的规范。譬如很简单举个例，我们大家都有礼相待的时候，就不会来到欺负别人，而且大家都会在一个和平的生活里面来大家去享受的。有义就不会妄求自尽，我们要做一个的义人，不会来到做一些不义的事。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羞耻之心，就不会呢吹从一些的坏人。人不应该做出来带去越礼的事。为君者，他的地位就安定了。不妄求自尽，人就不可以巧取豪夺，欺诈别人，更加不应该掩饰过错。行为自然就会端正，不会吹从跟那些恶人来做坏事。咁邪乱嘅事就唔会发生。好啦，嚟一解，今日咧竟然讲咗一篇古文，同大家解释咗咯。咁我哋睇下圣经里面咧，佢话到一个嘅国家要强盛嘅时候咧，要蒙福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原来最重要唔系净系个制度啊，最重要系人，人系最重要嘅。摩西特别指出，领袖系非常重要，因为佢哋嘅影响力系非常之大嘅。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入到去迦南地之前，摩西再重新的来到讲一次神的律法给他们知道。因为那时新一代呢，他们在旷野里面来出世的嘛，所以他们不是很清楚即是当日那个的诫命和律法，所以再来带去讲一次。但是摩西回顾他们在出埃及的历史里面呢，就看到原来领袖很重要，好像哥哥阿伦是为大祭司，是不是？但在群众压力底下，他为他们来做金牛犊，使到子民陷在罪恶的里面。如果我再看民数记的时候，第十六章的第二到第三节里面，他说到以色列会众之中有250个首领，这些就是有名望选入会的人来的，这些是在议会里面的人来的，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但这一班人呢，竟然怎样呢？一起来去聚集，是攻击摩西和亚伦。咁呢，来到不满摩西和亚伦，结果后来神就审判这班的人。所以你留意到，好的领袖能够将社会的道德、属灵的生活一路提升。特别一个的领袖，他是更加要委身给神，要信服而不是决裂。更加不会将一切的责任，有功就自己领，但是呢有祸就卸给那些的下属或者人民。这样的时候只会将人民呢这些差的领袖推入去深渊之中而已。好了，生命记用了两章的篇幅描写四种的领袖。我们中国人有四，即是各之四维嘛，我们有四种人是很重要的，影响着这个国家。咁我哋睇睇呢边四种人，第一就系审判官，你留意到摆喺好先噶，就先个君王嘅，喺《生命记》十六章十八节到第十七章嘅第三节，呢、这个就系神圣约嘅执行者。第二咧就系君王啦，第就系十七章嘅十四到二十节，佢系神子民嘅监护人，系要好地关心班子民嘅。第三就系祭司。就是《生命记》十八章一到十四节，咁佢系一个神圣约嘅表述者，佢要去教导子民。第四就系先知，就系十八章嘅十五到廿二节，咁就系神嗰个嘅圣约嘅解释者。你留意咗呢四种人系非常重要，不过今日咧只系时间嘅问题，同大家只系睇头嗰两种人啫。呢两段经文好清楚讲明子民喺生活里边嘅领袖具备嘅品格、質素、操守和個人的生命，他的價值觀是怎樣，是影響著那班的子民的。那這個會不會跟我們今天每一個的社會有很不同的對照呢？你想無論在美國、在香港、在北韓、在中國、在英國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處境，但我們都要衡量究竟這班的領袖是不是來得去那麼適切地好似依从神嘅教导去做呢咁样。如果你留意到第十六章呢，其实 中間好特別嘅喎，就係講咩咧？就是、一到第十七節係講逾越節、講七七節、講住棚節。嗱，呢三個嘅節慶咧，都好有屬靈嘅意義喺當中，係咪？逾越節係紀念神嘅救贖啊嘛，即係你留意到住棚節係紀念佢哋喺曠野裏邊點樣漂流，神祝福佢。但係跟住落去咧，就係講呢個系統啦。咁但係我哋知道聖經咧就一定係前文後理有嗰個嘅關聯嘅，即係唔會突然之間抽咗呢一樣嘢。咁而喺呢三次節慶之後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講呢班嘅人。咁即係話一個好好嘅社會俾我睇到，都一樣會有出錯嘅。咁咧，所以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到呢一個嘅社會系統點啦。好，咁咧就我哋請阿 Alex 好嘛，同我哋咧嚟到讀出《生命記》十六章嘅第十六節嘅下半節，到第十八節，我哋先嚟到睇一睇。頭先我咪講，原來講呢個嘅四個嘅人物之前咧，係講到嗰個嘅節期嘅。好，我請 Alex 同佢讀出。 十六節，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不可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你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各城裏，按著公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官長，他們必按公義的審判判斷百姓。 記得我剛才講，聖經絕對不會前文後理是突然之間斷開的。这三个很重要的节期之后就会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审判官啊、君王啊这样。所以你让我看得很清楚，神不单单是关心到我们的敬拜，我们去亲近神，他更加关心到社会里面的事。那这里呢很清楚讲到，无论这个社会怎样好都好，都会有人犯法的，只不过这个的社会里面犯法的人多定还是少呢？这样很不幸地，我在一些的网里面，即是美国的，都是有个弟兄呢 send 了一些信息给我看，我发觉原来有时候呢在美国里面都很多人呢去打劫呢，哇，好像买嘢咁嘅喎，去超市嗰度咧执好晒一袋袋嘢咧，咁跟住拎走，而且唔系一个两个，咁咧就系好多人都系咁样，我都有啲人担心。咁呢度就讲俾佢听，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审判。咁如果审判官就系执行法律，《生命记》一开始第一章咧就提到咧审判官嘅职责系点样。咁我哋唔打出嚟啦，《生命记》第一章十六到第十八节咧就系讲到一个审判官应该有咩嘅条件。好啦。咁啊，其實神好清楚，每個社會都有不同嘅事發生啦，好似謀殺啦、偷盜啦、奸淫啊咁樣，所以社會需要公平公義嘅執法者。咁如果唔係，就會好亂啦。我記得香港有一個廣告嘅，佢話到想移民啊，去阿魯阿圖啦咁樣。其實阿魯阿圖喺邊度咧，我唔係好知喎。但係終於幾年前，我有機會去到阿魯阿圖，原來係南太平洋一啲小島嚟嘅。但是那個地方呢其實很可怕，啲罪惡是非常多。這個是那次我們去什麼呢？就夜晚黑去做短宣，去到阿魯阿圖，這家人呢就跟我一起去一個的工地的宿舍，是中國人的，山東去的人，是幫手做建設。怎麼當他不在家的時候呢，就有 CCTV 拍到，是不是？就是這些人爆門入屋，將家裡那些隔萬呢抬走咗，咁咧就打电话俾警察，警察系唔会理会呢啲嘢嘅，即系呢个系好可悲。我自己都经历过啦，记唔记得话我坐邮轮，后屘翻香港喺丹麦嘅火车嗰度，俾人偷咗我最贵重嘅行李啊嘛。我走去报警嘅时候，那个警察即系话：哦，系啊系啊，佢哋成日都同啲游客落手嘅。咁跟住佢就唔再理会啦，因为点解咧？咁佢哋都叻喎，啲游客你赶住要走噶啦嘛，你咪唔会再留喺度追究咯。咁嘅時候，其實咁樣只會帶嚟咗咧，令人對嗰個嘅社會產生問題，卻步而不安嘅。好啦，咁所以第一個嘅人物就係講審判官。敬拜係需要到會幕面前神所指定嘅地方去敬拜，但係神亦都要求佢哋喺各城各支派裏面設立審判官同埋官長嘅。第十六章嘅第十八節，請 Alex 再同我哋讀出好冇？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所以呢度好清楚讲，就系每一个嘅地方，每一个区域里面，你都有一个嘅审判官。咁如果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就即刻带到审判官面前嚟，带去点样呢？嚟带去审啦。咁嘅时候就作出判断，就唔需要佢哋好劳累去到远方。见唔见到我哋中国人咧？嗰啲粤语长篇成都点啊？啊，嗰、那个地方官唔好就要上啊，上京告状噶嘛，记唔记得？咁要好勞累地上京告狀，但今日好可能喺某啲嘅地方裏面咧，都同樣出現呢啲情形噶，仍然有陣時要上京嚟都係去投訴嘅。咁呢啲審判官即刻可以服侍佢哋嗰個群體，呢個係正確嘅做法。凡係委身侍奉神嘅人，佢都要喺佢哋嘅區裏面嚟服侍人噶，應該將個區嘅人嘅需要放喺佢哋心上邊。嗱，呢個絕對唔係狹隘嘅地方主義。有啲基督徒咧系点样咧？唔好介意咁讲，只管他人瓦上霜，却不自扫各家门前雪。呢个系点样咧？就系佢哋只系咧好狭隘嘅，净系重视自己，就唔再去理会别人。啊，唔关我事嘅，唔好理啦。但系唔好忘记，我哋喺个群体里边，如果见到唔公义嘅事，我哋唔出声嘅时候咧，个个都沉默，就会产生问题啦。咁所以呢度好清楚嘅就係地方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人。审判官佢审判嘅时候绝对唔能够偏私，佢自己亦都要追求公义。好，我再睇第十六章嘅十八节嘅下半节到第二十节，好冇？我请阿力同我读出。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呢度好清楚讲到，作为一个审判官，唔可以收受贿赂，系要追求公义。嗱，可能喺某一个嘅社会里边，可能喺美国。可能在香港有些审判官未必会收受贿赂，但是很可能他会因应那一个的权力核心，于是他会做出一些的判断，可能是对自己有利的。最简单举个例，今年呢香港刚刚七一的时候呢就宣布了呢，就是哇，有些人会得到那些的即勋章啊，那些金紫荆啊银紫荆啊，这样今年是破纪录地700多人，是很多。而很多都是什么呢？都是執行纪律或者是法官啊，或者律政署的人来的。如果你想得到奖赏，你是不是都要去了解到啊主旨的意思是怎样呢？所以留意到我们一定是要有公义，而不要收受贿赂，或者是另类为了自己的益处。然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判断去判断人，神怎样来判断人呢？请大家听我读出来，这里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因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为。留意下面一句，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里很清楚的来带去给我们看到，今日神是绝对不会收受贿赂，更加是怎样呢？是为弱势社群来到发声的。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服。神是公正，是法官完美的典范。其实每一个法官都需要学习神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想世界各地的法官都是这样的时候，这个的社会一定不会有怨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不公平，是会有法律公平的审判，是不是？所以原来作为一个法官是很重要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就会提到法官应该是怎样，大家一起来带他去听，Alice 要读出了没有？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所以好清楚讲，作为一个法官，绝对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以看人的外貌，更加不可以收受贿赂。如果不是钱遮眼呢，你是看不到正确的事。香港曾经一个很出名的法官讲了一句说话，可我做法官呢是没有朋友的。那为什么呢？可我们尽量的不会跟任何那些特别的权贵啊来有交往，免得建立了这些所谓的感情，或者吃饭啊收受这些利益呢就产生问题。当日曾经即有一个很出名的法官啦，就叫黄建秋啦。后来呢就来带入去，即是发觉到呢他是跟一个城中的名人是非常的即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呢他的女儿呢都是为着这个名人来打工的。那甚至有些主审的法官呢是跟某一些的政权是有密切的关系。那所以会不会在审判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偏私呢？这样。所以这里很清楚是要严厉的来大人去指证。那么原来今天是要司法真的独立，法官呢都不可以来大人去怎么样呢犯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23节那里，神就责备那些的官长。好，我们请 Alice 和我们来大人去读出以赛亚书第一章23节和第五章的23节好吗？ 你的官长居心勃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申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所以你留意到一个公义的社会里面，个制度其实有时候是好的。譬如一些孤儿寡妇，他们很穷的，他们如果面对一些法律上面的诉讼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请律师的时候，香港是可以怎样呢？有法律援助的。但现在又要收紧了，开始又收紧这个的条例了。因为其实法律援助就是我不理你有没有罪的嘛，不先理你有没有罪，我都会找律师和你来带去即审这件案或者辩护这件案的。但现在很可能就说我觉得你是有罪，我就不需要给这个法律援助你了。咁某個程度就係未審先判，呢個都係一個嘅危險嚟嘅。咁如果你留意到喺阿摩斯書嗰度咧，就會講到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三節，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特別就要第十三節啦，我係而家一啲人嘅處境，所以通達人見這樣的時勢，必靜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好悲哀嘅。有啲人就话醒目啊，而家喂，而家咧好危险啊，唔好乱咁讲嘢。讲嘢嘅时候随时死嘅，甚至有啲人咧会打倒昨日嘅我。呢、这、一个就系一个好大嘅悲哀嚟嘅。好啦，咁审判官咧，其实唔系追求金钱上面嘅满足，绝对唔应该收受贿赂，啊，要追求公义，使到佢得到神嘅祝福。嗱，呢个系好宝贵嘅。所以我请 Alice 带领我们一起读这一句经文，好不好？我很少叫大家一起读经文的，那今次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读。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原来当我们去追求公义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而且我们会承受从神而来那种的祝福。好了，刚才我们看了即是生命记对那个的审判官有些什么的要求。但跟着这一段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又好像很怪的、哦、这段是讲什么呢？是讲信仰的、哦。好，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第16章的21节 到第17章的第7节。 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 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地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者恶事的男人和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如果你留意到呢，剛才是讲紧一个审判官绝对不可以收受贿赂的嘛，是不是？那么要不可以屈枉正直，要帮助那些即是被欺压的人。但跟住很快呢，就即刻呢来到去讲到他们那个敬拜，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样，是不是？但原来绝对不是啊。他第一就要提到，剛才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已经讲到了，你要献祭的时候不可以用残疾的牛羊。其实这个是针对审判官作出的劝诫，即是法律上面的审判官都有面对属灵的问题和诱惑，但他是神的代表，所以他自己本身先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么当时还有，不要忘记审判官在当时来讲，不是只是审法律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事，譬如可能是偷盗啊，或者来带去即是强奸别人啊，这当然要审咯。但原来当时的审判官都要审判埋他们信仰上面的问题的。我们今天往往将十诫分成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人和神的关系，是不是？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入别的神嘛。咁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咁当然，如果谋杀奸人，必定的要定罪啦。你知唔知喺中东一啲国家里面咧，犯奸淫咧，一样嘅会点啊？被惩罚，甚至会有死刑嘅。咁我哋哇，呢国家咁恐怖嘅咁样。咁而家喺西方国家，喺香港啊，甚至喺国内咧，都唔会话诶，我同别人有嗰个嘅不正常嘅关系，咁嘅时候就要被审判，甚至要死，系冇呢样嘢嘅。咁啊，但系今日唔好忘记。十诫里面很清楚，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在申命记第五章的第七节里面已经讲了。那这里呢更加不可以雕刻偶像跪拜侍奉他，如果这个罪神必定会追讨的，但是是由谁去判断？由法官去判断，但法官就要听审了。他说不是只是从一个人的口的见证讲出来诬蔑他，或者呢即是生安白造，那你审判他不得，至少要有两三个人来带去做这个见证，那然后你才可以来带去处理。而且有人告诉你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留意那个字？你就要细细地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他是要好留心听他那个的供词控诉那些的内容，然后就要去查探，不单单听，还要实地去看去了解，然后发觉是真的才作出这个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但是很不幸地呢，拜偶像这件事不断重复影响着神的子民，他们离经叛道，将神的诫命置诸不理嘛。那很可惜，审判官呢又没有执行这个职责，就使到当日他们慢慢慢慢宗教上面衰落，影响到道德沦亡，最后也都影响到国家呢被灭亡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似我哋而家司法制度啊，如果啲好严重、好复杂嘅案件咧，嗰啲地方法院嘅审判官冇能力去处理嘅时候咧，就要带到去神所指定嘅地方，让祭司、利未人同埋中央司法官咧，按神嘅指示作出判断，佢哋要去遵从嘅。好，我哋 请 Alex 同我读第八、第九两节，好嘛？第八、第九两节。 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谕指示你。 呢度好清楚嘅，就话俾我哋听，今日咧，原来佢哋一啲大嘅案件，佢哋处理唔到，就带到一个更重要嘅地方，系加埋祭司、利未人、一齐嚟有审、咁咧，呢个就等于我哋今日喺香港所讲嘅高等法院啦，或者甚至系终审庭啦。我相信美国都系会有咁样唔同嘅，即系司法制度，系咪？啊，就见到原来要维持国家良好运作咧。法治是很重要，但是绝对不是拿法律成为一个工具去管治人。这个的法律应该是保障每一个的人，但是执行法例甚至解释法例呢，就是审判官，就是我们所讲的或者律政署。所以审判官本身的品格和神的关系重不重要呢？是非常重要的。他本身有没有偏离神的律法呢？即就会影响他自己所做的。很可悲，他们日后的王国时代，王偏离了神的教导，没有地敬拜神，于是上行下效。很多时候官员心不正直，没有按公义的心来到执行神的法例，导致国家衰亡。所以审判官即使是小小的地方官，是对维持那一个的国家安定繁荣呢，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睇轻这一点。今天设在总部的瑞士那个世界经济论坛呢，就曾经发表了一个全球的经济报告呢，香港的经济是一路都有升到的，但是那个的司法独立啊，就一路开始跌了。咁咧，呢个都好可悲嘅。以前好高，后屘跌到63，而家更加唔止添。即系呢个系一个嘅悲哀嚟嘅。咁但系唔好忘记一个好普通嘅原则系乜嘢咧？咁我哋一齐嚟睇罗马书第五章嘅第13节，我请 Alex 同我读出好冇？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凡没有律法的犯。 我继续读，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普通法的精神？如果你没有定这条法例，这个就不是罪嘛，你犯了。我举个例啊，原来那个地方里面是没有不可随地吐痰这件事的。到时呢，你痰上脚，咁样，喂，冇呢条法例，你系唔会被话你犯法噶，明唔明嗰个意思？好啦，后屘政府就话：，哇，唔得啊！原来好多人都随地吐痰，于是咧就有个立法程序通过咗啦。议会里边，如果你随地吐痰嘅话咧，就要罚钱1500咁样，系咪啊？罚1500，哇，咁啊好紧要啦。咁如果好啦，你真系又痰上颈，哇！一睇见有个人，原来咧。執法人員望住你嘅時候，你仲吐唔吐？哇！即刻吞翻落去，好似食雲吞咁樣啊嘛，係咪？咪咁啊，1500咯。好啦，但係嗰個嘅執法人員話：，哎呀，你捉你唔到啊，唔緊要。喺呢個立法之前2個月，我記得你吐過嘅。佢可唔可以去拉佢？就話喺立法之前嗰2個月，佢曾經吐過口水，得唔得啊？係唔得嘅。但係而家咧，嗰時咧。香港就話立咗啲法係冇追訴力嘅，但而家拉一啲人，你有冇留意到係有追訴力嘅？啊，喺國安法之前，你寫啲咩文章，你就所以咧就被拉啦。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發覺到即係好唔穩妥嘅一樣嘢。所以呢個一個嘅問題，所以求神嚟有幫助我哋。所以我哋咧係要維護司法公正，咁我哋先至可以享受到真正嘅立法，即係個安定同埋幸福。啱啱而家即係香港嘅即係政務司啦，或者係保安局局長啦，就話到，誒，即 即係如果網上邊嚟到講一啲嘅煽動仇恨，係咩去殺人嗰啲咧，係絕對唔啱嘅，咁樣係會被拉嘅。嗱，我認同呢句説話喎，係絕對認同嘅喎。但有人在議會裏面仲話自己係基督徒，講殺無赦，有冇事呢？那個是無事咯。所以你留意到就係我哋一定是要公平公正，呢、這個好重要啦。好，第二部分你可以見到有好多嘅差異。在美國裏面咧，我哋見到啦，有一個嘅即係警察啊，跪住嗰個嘅黑人，跪咗九分鐘，佢終於死咗嘛。咁呢個女仔仲即係影咗嗰個，又擺咗上網啦。咁而家你又攞咗咧普立茲獎啊！呢、這個少女係咪？好啦，而家喺呢個司法制度上邊，呢啲嘅呢個嘅警察咧就被判有罪啊，可以坐廿幾年監係嘛？你哋好熟過我啦，被判有罪。咁但係你見到可能喺某啲地方裏邊，啲警務人員犯錯嘅時候咧，係完全冇問題嘅，仲會升官，仲會嚟到升職。即係呢個就會引起咗民間裏面好多嘅憤恨咯。即係呢一個嘅問題就係究竟公唔公平啦？所以審判嘅一定係要有公平嘅，唔公平嘅我哋接受唔到嘅。好啦，第二方面我哋就會睇君王啦。君王嘅時候咧，嗱呢一段經文請你記住，《申命記》第十七章嘅第十四節咧，就話到咧，佢話到如果你哋到了神所赐的地方，那地的居民的时候，你们就说、哎、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像四围的国家一样，这样其实神是不允许的，但是以色列人认为没有君王是不得，后来神都接纳他们，神都重视民意，好了，给你们有君王，但是你记住在生命记里面是未曾有君王的，但是神已经为君王这个制度呢嚟，但係去列咗一啲嘅信息出嚟。喺創世記第十七章嘅第六節就話到：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三十五章嘅第十一節，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咁神都已經講，將來你都會有君王，但呢個君王唔係無限嘅權力。是有限制的。好啦，我睇下呢个君王嘅限制系乜嘢。好，我哋先嚟到睇。第一就系唔系自取嘅。我哋请Alex 帮我读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好冇？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呢度好清楚讲，今日君王系神所拣选嘅。是居於神自己的主權，而不是看他的外表高不高大，不是看他的才華卓不卓越，是看神的心意。就好像大衛被揀選，你留意到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他的大仔以利亞出來，撒母耳說哇這個怎麼高大威猛的，一定是神揀選，神就說了這句話，記得這句話我說是很安慰我的心的，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是看內心的，你不要因為他高大就會有人我揀選，我不是咯，你想想就是這句話已經安慰了我們的心，喂我們成劈東西的樣子那麼鬼肉酸呢，即是如果是揀樣可能我沒有機會成為神的仆人嘛，但是神原來不是揀樣，是最重要看你的內心是怎樣。那君王即是神的代表，所以特別在他們希伯來民族當中呢，原來君王不是自己自取的，更加不是外族人、哦、因为为什么呢？神是禁止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统治，因为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也不会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你回顾呢，以色列当日王国时代里面呢，是没有任何一个的外族人呢做他们的王的，都是希伯来的民族，南边犹大国全部都是大卫的子孙来带他做王的，虽然北边的以色列国有朝代的更替，但是我说但都是什么呢？都是犹太的子民，即是以色列人是没有外国人来做他们的王的。好了，更加不好来带去依靠外国势力。好，我们一起来带去看即是外在的力量。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六节。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唯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单靠你的军事力量，军事扩张成怎样。马匹就是代表了军事力量和财富。当时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发觉自己的民族那个力量很薄弱，于是他们就会去埃及那里来买马了，甚至阻止他们。但很不幸，今天很多国家以为呢，我军事力量强就已经够了。你见到北韩现在呢都很厉害，是不是？那些军事装备啊，连美国都说哇很厉害的导弹，但是人民呢都不够温饱的、哦、往往呢他们是缺乏了那个食粮的、哦、一些所谓的强国可能军事用了很多钱，但没有好地改善人民那个的生活。所以是不是所罗门呢都曾经向埃及人来到去购买马匹的？列王记上十章廿八节， Alex 唔该。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记唔记得头先我哋所读嗰段经文咧，叫佢哋唔好翻埃及噶嘛？但系所罗门咧，佢要扩充佢自己，就去埃及嗰度买马。其实呢度系好重要提醒我哋，原来一个国家佢嘅富强与否，唔系靠你有嗰个嘅军事装备有几多，而系你有冇好好地倚靠神。有没有来带去相信神？如果你去依从他的教导，神就必定会祝福，就必定会令你国家富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神就说到，祸哉那些害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叩问耶和华。这个就是他们的悲哀，他们没有好好地的来带去倚靠神，结果呢他们就会犯错了。好，跟着时间问题，我们很快的，不可以放纵。他说到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亦都不要为自己来带去多积金银。这个是神的命令，因为妃嫔多就会放纵情欲，夜夜笙歌。你看到即当大卫犯罪是因为是日头平西西起身嘛。所罗门本来很强的，后来国家为什么会衰落，就因为妃嫔多引致他们来到陷在这个的即罪的里面。所以你留意到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人引诱他们来到犯错，这个是很大的可悲。阿哈王娶了耶洗别，结果就陷子民于罪里面。所以记住，他说到作为一个的君王，你是要不可以放纵自己，更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那么记住，即财富呢并不是罪恶啊，如果不是就好弊了。我们看一看一段的经文，箴言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好吗？请 Alex 同我读出。 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 因为智慧人他能够懂得怎样去投资赚取金钱，这个是他的荣耀，是不是？最重要他不可以为自己积攒财宝，但这些财宝是怎样来的？往往是有权力的人，特别是君王有权力的人，就很可能利用他的权力以权谋私，就为自己积攒很多很多的金钱。你看到很多国内里面有或者是一些的非洲的国家里面，喂，那些的总统啊，那些的官员呢所找到的钱呢是恐怖到不得可了的，是数以千亿计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哇！一啲揭发咗一啲嘅人嗰啲嘅钱咧，喺地板里边啊，起嗰啲嘅财富嗰啲现金啊，系多到咧系不得可了，几十部嗰啲即系数钱机啊，都数到咧系会点样啊？即系坏咗嘅。呢、这个就系剥削紧人民，咁所以就令到人民咧有呢个嘅愤恨。其实好多国家里边嘅领袖都系咁样。台湾的陈水扁，还有就是韩国的朴槿惠，还有泰国的英拉，记不记得这些做总理的了？他的名字都很好听，是叫英拉，应该拉他的，你有没有留意到？那的时候呢，这班的人都是贿赂收受很多很多的钱。上个礼拜我就跟瑞士一间的教会讲到，好多年之前我去瑞士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车我呢， 他原来就是台湾的，就是驻瑞士的一个外交官员来的。他很不幸，他说当日他都要受命，他陈水扁拿私人飞机飞去瑞典、瑞士，他飞机里面全部都是现金来的，他要帮他拿钱入瑞士银行。大家没有留意到瑞士银行竟然即破坏了他们规矩的某个程度，讲到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官员呢是数以几亿计的那些的存款在他们瑞士银行里面。即是说这些人是剥夺了人民那些的福利，对人民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做君王绝对不可以贪财，更加不可以无知。君王要做什么？原来要抄书的，想即是做君王之前。好，请 Alex 同我哋嚟带去读《生命记》第十七章嘅十八到第十九节。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心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啊，呢度好特别，系咪？佢做王之前咧？原来要抄一次律法书嘅，我细个成日俾声罚咧，就要抄校规嘅。咁样咧就系点解咧？就话，你要嚟到记住校规。原来呢度系好重要嘅一本，系唔有相文意思，就系君王要留下一个好深刻嘅印象，要牢牢谨记神嘅律法，按照神嘅律法嚟带去做事，你就会得到祝福。就正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求神你有帮助，每一个的领袖，包括国家领袖、教会的领袖、家庭里面的领袖，都要以神的话语为最重要，依从神的话语。最后一点就是不可以骄傲，第十七章的二十节，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面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如果一个的领袖，一个的君王，以为自己国家强盛，我是强国之首，天下无敌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目中无神。当他目中无神的时候，他就会偏离神，结果会受审判。记得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曾经目中无神，结果他要患了病嘛，七年吃草如牛。还有就是希律王自以为掂的时候也都看轻神，结果就怎样呢？是即刻的来到死亡。所以你留意到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呢绝对不要以权来带人去高举，以为自己是好掂，目空一切，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到以上的几点，即是说我们不去贪财，我们不去骄傲，我们呢即是不无知，以神的话语为重，不去放纵情欲，不去依靠外力，不来带去自取这个的王位的时候，做到这一切的时候，必定会怎样呢？结束了，第十七章二十节。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你留意到，原来一个国家要美好和谐的生活，人是最重要的。这些人是什么呢？特别是审判官和领袖。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大家一定是活得很开心，有一个很完善的制度，但又不是以法律来带去伤害或者管束人民，是帮他们活在一个公平的法治底下，一定的这个的社会是会有进步的。所以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但是不得不承认，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见不到有哪一个的领袖君王真的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盼望尼赛亚，我们的救赎主会再来临。尼赛亚才是最好的君王，最好的审判官，他是成全律法的。无论怎样，求神来带他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国家强盛是需要什么的条件。同样教会家庭里面要茁壮，都是有类似的情况。 让我们公平地对待任何我们所认识的人，让我们能够倚靠神，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好，那希望在7月4号即是美国独立日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篇较为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圣经，但是也很少人去理会的一段的经文，希望成为大家的帮助。好，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